你随便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您欣赏话剧《面对面，门对门》。这是一部以下岗为题材的话剧，主人公呢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普通人，他们生活在同一幢居民楼里，有活泼诙谐的出租汽车司机，有下岗女工，有工会主席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流浪歌手。故事呢就在他们之间展开。司机的性格开朗诙谐幽默，但瘫痪的妻子给他的生活罩上了极大的阴影。下岗女工将一间住房租给了流浪歌手，性格及职业的差距又使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碰撞。而那位工会主席和他当戏曲演员的妻子之间的隔阂冷漠，以及自己的即将下岗，使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与家庭当中的位置。这些生活背景与个性都不尽相同的人们，在生活发生变异之后，经历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和斗争，最终呢，他们走到了一起，以演出为职业，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部剧呢，体现了无论怎样的机遇，怎样的生活状态，只要我们用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呢，就会有所改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会消失，生活也就会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年轻的导演周文宏呢，是这样阐述的：我想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来再现人性的魅力。我以为人生呢，就是人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需要的是勇气，是来自心灵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呢，恰恰正是我希望通过该剧给予观众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话剧《面对面，门对门》。 门对门， 啷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 别着急，再拼上两年命啊！咱们还不在中国治了，咱们上这个法国、美国，咱们上意大利去啊！ 看你今天还出 手哭了。哎呦，我说又拿我当祥子了吧啊。我还告诉你，这的哥呀就这么一点好。哎，想在家陪陪老婆，咱就在家陪老婆。这该出车了呢，咱就出车了，是吧？你说我当时明智不明智？停薪留职改开出租车了。你瞧瞧我们厂啊，是50%的下岗，上班的呢是打牌下棋砍大山。哎，就除了这正经工作啊，其余的那什么也不干，是不是？小罗，听说这最近又要大裁员，就咱们这胖姐还有工会主席老撒，这都悬。 你看你这 是我哥嘞，兴许咱还真能上天。 不让你呀、也别埋怨你自己好不好？你说说你不跟说我一样吗？这埋怨埋怨，最该埋怨的那就是我。得了，不说了，我也该出车了。啷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啷里个里个。 我说啊，今天早点回来。 哎，我说，那药啊，晾凉了再喝，听见没有？啊， 多穿点衣服，外面冷，围脖带上了啊。 沈鹏走了，背着生活的重负，轻松的走了。这是工会主席老撒的家。 看头条，我们剧院的事儿。 号召全团演职员学习抗洪精神，出大汗，出大力，出大戏，弘扬国粹， 振兴京剧。哎，你听听，振兴这一振兴啊，兴许明年这时候我又能上台去演出了。 什么事儿一到这振兴的份上，这就离死不远了。 所以啊，我劝你干脆。 干脆怎么着？ 干脆你就离 了算了。 对，早离开早省心。 我告诉你，姓撒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明天咱俩就上法院。 雪秋啊，我没这意思。 就算是真离婚，也得经过咱们双方工会调解啊，这工会调解完了才能上法院呢，是不是？你别忘了，大小我还是工会主席呢。 喂，稍等，找你呢。 喂，我老撒，你哪位啊？ 我老赵。 哦哦，老赵啊，哎，你好你好，哎，有什么话说吧。 您说我们这么多年，这没功劳还有苦劳，这没苦劳还有疲劳。 我说老赵啊，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是清楚的啊。你们这批老职工了，为我们厂做了多年的贡献，确实是应该受到照顾的。可是现在你们那个车间不是都撤销了吗？ 那别的车间呢？ 别的车间呢、啊？啊，别的车间哪又适合你去呢？哎，你说你就是到了那儿，一不懂人家技术，二不懂操作规程，去了也让人瞧不起呀，是不是？ 我可以学呀。 哈哈，老赵啊，你啊何苦呢？这么大岁数了啊，别让人笑话咱们，对不对？你听我一句劝啊，找个地方先上两天夜班，然后早早的一退休，日子过得美美的。对对对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树挪死，人挪活嘛。哎，好好好，哎，就这样吧啊。哎，再见再见。哎呀，现在这群众工作呀，真是越来越难做了。你说我们工会这点差事啊，是乌龟的脖子，兔子的腿， 蛤蟆的肚子，八哥的嘴，我都听了800遍了。 隔壁的胖姐为了找工作，已经打了一天的电话。 喂，你好你好，是劳动人才招聘办公室吗？啊，我是昨天到你们那儿去见过工的，我叫杜卫宁。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有点胖的那个。什么？不是说不要文凭吗？ 喂，是天地大厦吗？ 哦，你好你好，听说你们那儿在招工 啊。 我不怕吃苦，我什么苦都能吃，我能擦窗户扫地送水啊，我还会做菜，当厨师也行。 什么？ 35岁以下？35岁以下？35岁以下？难道40多岁的女人就没活干了吗？ 下岗？凭什么让我下岗啊？啊，那一天到晚吃饱了饭就会掏下水道的，他怎么就不下岗？那8小时就会把门上岗的，他怎么就不下岗？让我这个二级技工下岗，总有一天让他们后悔去吧。你再拿8抬大轿来抬我，我都不回去。可是谁来抬我呢？这个房租我不交了，我没钱。我有2居室的房子啊，我有2居室的房子，我可以。 胖姐终于想到了活路，第二天她就把自己的一间房子租给了一个流浪歌手。 哎， 杜大姐，是哪家的呀？ 就那儿那儿那儿。 哦哦， 你呀，就叫我胖姐吧。 好，胖姐。 哎，你可千万不要跟人说你是租我的房子。 嗨， 这可是公房。 哎呀，我 哟，这不是胖姐吗？ 哟，傻嫂子，这是上哪儿去了？ 嗨，正上超市， 赶上减价。 这买的太多，就拿不动了。 得得， 这不碰见小沈吗？就捎回来了。 哎呦，真不愧是唱京剧的，说起话来还带着锣鼓点儿呢，哈。哎，小沈呐、啊，你也来的是时候，是不是？ 可不， 还是什么便宜货呀？ 哎，你说什么呢？ 哦，我是说相互帮助，我是说相互体贴。 是助人为乐最光荣。 啊，对对对对对。 你好，钱总。 我这人啊，一听别人说你，我这浑身上下那就不自在。我们北京人，甭管多亲，就是跟爹妈，那也得说您。 没错。 要不啊，这张嘴那就张不开。 是是。 这跟爹妈说你，那不跟骂人家似的吗？哎，我说您外地人不这么想吧？ 啊？ 哎，我的妈，那个是的，瞧我净顾着砍山了。我叫钱雪秋。哎，说起来呀、啊，咱们还是当家子呢。这当家子，那 枣 挺有意思的。 这枣挺好吃的哈，挺好吃的。 好吃。瞧我又扯远了，不是？我是唱京剧的，青衣。正宫青衣， 哎，嫂嫂嫂，我先给您送回去啊。 沈鹏，我这还没说， 嫂嫂子，我们也先回去了啊。 沈鹏看见雪秋家门口贴了一张字条： 难得清闲，公事莫谈，礼物俱外，请君自便。 哎，雪秋，你说你们家这礼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啊，弄得挺朦胧的。 什么叫朦胧啊？这叫清廉。我跟你说啊，那宋世杰赵琏， 得，你甭说了，这宋世杰压根就没当过官。 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当然是您知道。您瞧瞧啊，这儿贴着条还有的。 哟，你说说，这又是谁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了？真是 啊啊！谁啊？我说把东西放人家门口，你说这 沈鹏 啊， 该干嘛干嘛了。 啊，来了， 放在墙角啊。 哎，走，嫂子，那我就回去了啊。有事儿严着。 驸马爷，今天看断了 谁呀、啊？这是。 这时，撒主席下班回家，他一路抱怨：“ 自行车搁楼道里了啊！自行车搁楼道里还不说，还把这车把朝外拐着。这挺好的一件衣服，一上楼拐一口子。哎，你剐了我的衣服没关系，那你要把全楼的衣服都给剐了，这还讲不讲点社会公德？ 有没有点社会公？”曹主席，这是谁惹您生气了？ 我说胖姐啊，你看看，你大嫂刚给我买的一件新大衣，一上楼也不知道谁自行车把就给剐一口子。 哎呦， 他讲不讲点社会公德？ 可不是嘛！哎，我说咱这楼道啊，是得有人管管嘛。曹主席，您看啊，倒了垃圾也不是把盖给盖上，您再看，嘿，大冬天的。楼道的窗户玻璃碎了也没说管修。 哎，老大没事，正好通风。最近这楼道里臭着，臭极了。 你说什么呢？讨厌。撒主席，您说哈，要是别人住这儿吧，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是不是？您堂堂的一个工会主席，维护我们工人权益的高级领导住在这儿， 我说胖姐，你这可是阿谀奉承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对了，撒主席，我还要跟你反映一下我的心声呢。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那好，您说哈，我们辛辛苦苦的在这个工厂工作了20年，没有功劳他有苦劳吧？ 是啊， 没有苦劳他还有疲劳吧。 我说胖姐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了解。 嗯， 你们这批职工为我们厂做了多年的贡献，确实是应该受到照顾的。 那是啊。 可是现在你们那个车间那不是都撤销了吗？ 哎，我就纳闷，他别的车间他怎么就不撤销？ 别的车间确实是存在，可是哪儿又适合你去呢？ 您这话怎么说的？哎， 就算是让你去了，你说一不懂人家技术，二不懂人家操作规程，到了那儿不还是让人看不起吗？ 我可以学呀。 算了，胖姐都这岁数了，何苦找着让人笑话呢？啊，咱们街坊这么多年，你就听我一句劝，找个地方先上2天班，什么时候咱们厂的效益好了再回来，日子过得美美的，天还是这么蓝啊。 曹主席，哎，您再听我说一下。 对了，还有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嘛，是不是？再见，再见。 哎，撒主席，哎，撒主席，树挪死，人挪活，我倒是想挪来着，可是往哪儿挪呢？ 流浪歌手钱梦出去找工作，碰了一天的壁。 最后灰心丧气，饥寒交迫地回到家里。 我说钱梦啊，你这是怎么了？你瞧瞧你，自打你搬到我这儿来，你不是唱情歌就是犯愁，你小子谈恋爱了吧？ 哎呀，我说胖姐，你能问我点别的吗？ 你们家出事了。 你们家的出事了吗？ 那你就是病了。 没有，我就是一天没吃饭了。 嗨，不早说，来，胖姐这儿有，吃吧。我说钱梦啊，你小子心里要有事儿，别闷在心里，跟胖姐说，兴许胖姐还能帮你点什么忙呢。 那我就说说。哎， 可我就是纳闷儿，怎么我见过的这几家歌厅的老板那水平都那么差呢？不是有个卡拉 OK 就满足了，要不就是没兴趣。好容易到了一家谈得有点眉目了，他们也愿意付我一部分的定金。 好啊。 好什么呀？你知道他们让我唱什么吗？ 唱什么？ 什么恶心唱什么。 哎呦，那可不成啊。 后来我说，我给你们唱个我写的歌吧。 嗯， 嘿，我这刚张嘴唱第一句啊，他们就喊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呦，我那么好的一首歌，胖姐，你看那老板长那样，长得像我们那儿那个鲶鱼。 哎，我说没有一家合适的吗？ 有一家，可也没什么希望。人家倒是愿意要新音乐， 好啊， 也愿意要自己创作的歌曲， 好啊， 还要求节目很有特色， 那不挺好吗？ 不行啊。 为什么？ 就因为我刚来北京，一没钱二没人，我没法组乐队。 哎呀，我说钱梦啊，演音乐家，您看哈，要组织个乐队他都需要些什么什么条件 啊？首先呢，得音乐志趣相投，其次呢，音乐感觉得好， 没错， 第三，嗓音一定要好。 对形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不缺胳膊不短腿那就行啊。 妥了。 嗯， 钱梦， 哎，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成不成？ 那人怎么样？ 喜欢新音乐。 好啊。 在原来的单位是宣传队的。 好啊。 嗓音就不用说了。 哎，好啊。 只是体态有点偏宽。 不就是有点胖吗？没事，胖姐，你说这是谁？ 这是我。 哎呦，你就别逗了，胖姐。 谁跟你逗了？说真的，我在原来的宣传队，我还演过《智取威虎山》呢。 你演的小长宝？ 不，八大金刚。钱梦，你还没听我唱过歌呢。 我， 你吃着，我给你唱一首。哈，哎，是谁帮咱们喊了声哎？啊，大黑子！ 太棒了，胖姐。我先回去了啊。 哎，站住！你什么意思吗？ 我没什么意思呀。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你就是说我不行呗。 哎，不是不是， 你就是说你们乐队不要我呗。嘿，就跟什么稀罕参加你们乐队似的哈。那好，我呢是看在学姐介绍的面子上，一个月才收你400块，你也知道是不是，北京的房租一个月600-700的那是正常的。我看你呀，这个月再加300吧。 哎呦，不是胖姐，就你这么一个房子，你一个月700？ 少点事儿。 咱不在打击报复趁人之危的哈。 对了，我就是打击报复，就是趁人之危。 你，哎呀，胖姐， 不，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参加你们的乐队。 哎呦，我不是说了，我 也你要是有队员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是不是？ 哥， 哎，你现在不是白手起家吗？有这么个忠实的参加者， 哎、 你掏钱来了， 我知道，你说， 哎，我还打击，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通。 别以为自己了不起，不要眼中里没有人，不要以为你们搞艺术的就了不起了，有什么呀？不就是会蹦蹦跳跳吗？没事。 老洒家钱雪秋正在教沈鹏唱京剧。 来好了啊，嗯，这还差不多，你听着啊，嗯， 雷起七星灶， 哎，七星灶知道吧？这戏曲里边这东西啊，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东西，是用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去形容它。你听着下面几句啊。 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儿照的十六方。 沈鹏，你车的防盗器响了。 啊，谁老动我这，哎，动我这。 看来 车是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你瞧您说的，我这不是练着呢吗？ 那你说我刚才那几句唱的怎么样啊？ 好，好。 那您就唱一段我听听。 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 唱啊， 唱啊，雷起七星灶，这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掰开了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我是不是唱特别难听啊？啊？ 不怪你，不被非专业人士理解，正是一个艺术家的痛苦所在。 哎呦喂，月秋，您说啊，就这现在这咿咿呀呀咿呀呀的，他现在谁还听啊？啊，人家可现在都听这崔健啊、窦唯，人家听这藏天硕的重金属摇滚乐，是不是？那天呢，我拉一客人，也就二十来岁了。你说一小伙子啊，正好我这收音机里放着一出什么戏。这小伙子就跟这收音机里是一块咿咿呀呀哼哼唧唧哼哼，没把我给烦死了。当时就想让他下，坐什么车呀？还唱戏就算了，雪梨瓤，你说这也叫戏？你说这不是起哄吗？他这， 行， 你看雪梨瓤， 我告诉你，那叫锁麟囊。我开门啊，学的就是这出。哎，这出戏啊，可不是那么好唱的。 是， 那必须是戏班里头拔尖的学生才唱得了。 是，没错。 我每天啊，在那戏园子里头吊嗓子啊，可辛苦呢。我就是想把这锁麟囊。 我也觉得吧，这练出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他听着就那么刺耳，你说说这悦耳，悦耳，悦耳。 沈鹏听见楼道里有人下班的声音，以为是老嫂回来了。急忙趴在门上，从猫眼往外看。 我是看看你们家门上那字条怎么没了。 什么字条啊？ 就是那理货局外请君自便那朦胧诗， 让老嫂给摘去了。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自打上次啊，书记跟厂长从家走了以后，老嫂就特生气的把那字条给摘了。我猜啊，八成是为了下岗职工的事儿。不过我又寻思，你说这字条跟那下岗职工有什么关系啊？哎，没劲，真没劲，连天都是灰的。 灰的，没错。哎，不过北京啊，最近正抓着空气污染的问题呢，肯定能解决啊。 讨厌。灰的。 哎呦，我说雪秋老师，咱这么大一大艺术家啊，您都觉得没劲了。不会吧，咱在台上咱多彩呀！ 嗨，你哪知道啊，我们这戏曲演员有多辛苦。 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这么多年为了什么？ 是 成名成角。 没错， 您就是成了名成了角、那也不清闲。 是， 就连您打一哈欠，人家都得挑挑您的牙齐不齐。我这两天呢也在寻思着，这祖宗留下来的这点玩意儿啊，也真得改改了。 哟，您不会是想改唱流行歌曲吧？ 俗，忒俗，那能叫流行歌曲吗？我管它叫戏歌。 戏歌。 这时老撒下班回家，沈鹏连忙离雪球远了点，生怕老撒误会。 你等着，我这就做饭去。沈鹏，你做啊。 哎，老嫂回来了，您辛苦啊。 沈鹏， 哎， 你也够辛苦的啊，成天坐着。 我那是工作需要，您不是也坐着吗？ 坐着跟坐着可不一样，有的人坐着心里头有事儿，有的人什么都不想。 得，您坐着，和我回家去啊。 哎，沈鹏。你别走，别走， 我这不 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你请教点事儿。 啊，您可别拿我开玩笑，您这走南闯北的，您啊， 你说，现在这人要是下了岗，干点什么好？ 这不太好说。您说啊，这要是做套衣服，还得量量尺寸呢，是不是？您说这人 是什么样一人呢？ 也是坐办公室的， 想有工作还得能赚钱。 哎， 炒股，炒股票来钱快啊，是不是？ 哎，炒股，对，这主意不错。现在这炒股是又挣钱还又体面。 没错， 可就一样啊，这本呢？ 没钱，要不然让他做点这个小本买卖。 什么小本买卖？ 卖这盗版光盘， 违法乱纪。 卖水果， 岁数大了点。 卖报纸， 天冷天热的太辛苦。 值夜班行不行？ 不太安全。 得嘞，您呢，告诉您的朋友啊，家待着去。 你这怎么说话呢？不， 您说啊，这个卖力气的不愿意干啊，这个受苦受累的也干不了，国家主席他就更别提了，是不是？您说这种人他没啥。 哎，什么什么，您别走别走，你过来， 我回家做饭。 你过来，我跟你说呢。哎，你说要是让他们开出租怎么样？ 出租 啊，老大，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这些司机啊是早出晚归的，确实很辛苦。 没错， 可有一样，你们毕竟是在车上坐着，这跟那坐办公室差不多。 嘿，可这坐出痔疮的您见过吗？ 我说沈鹏啊， 哎， 待会儿甭走了，陪你大哥喝一杯。 不，得了，我还得给我媳妇做饭去呢。 听见没有？你也跟着好好学学，就知道唉声叹气的，什么活都不干，整个一个剥削阶级。 哎，老嫂，老嫂，老嫂，您别生气，嫂子这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哎，咱们不管他。刚才说那个开出租， 出租车，出租车。您呐，把这事儿想的也忒简单了。哦，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还想去阿联酋呢啊，那地方一下能娶四个老婆，那地方。 哎， 啊， 你说这个开出租 啊， 他真能做出痔疮来？ 哎呦，老塔，这么跟您说吧，这出租车呀，不是人人都能开的。您看现在啊，是学车容易买车难呢，买车难着呢，就最便宜的，这怎么也得十几万块钱一辆吧，是吧？您买了车，您得年年考核，月月学习。这个冬天冷，夏天热，您要碰到这好顾客，咱能聊聊天，开开心什么的。可您要是碰到那别扭的，啊，走出三四公里，给您十块钱，还非得问您要一张10.04的发票，您说说，生气不生气？可咱还不能生气，咱还得和气生财，是吧？您再瞧瞧北京啊，修了这么多年的道，它怎么走怎么堵，你说说。其实堵也没关系，咱们可以绕它，是吧？二环堵了，哎，咱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咱绕到三环上了，是吧？三环堵了，咱们再走到四环上，咱绕咱堵都没关系。可这乘客不乐意，他往您这拽脸子，您说说。还有呢，路况信息听过吗？ 没有， 您听着啊，路况信息：南三环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不畅。北四环由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车速10公里。西三环由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建国门桥下车辆排队等候400米，请司机朋友们选择适当的路线。感谢12号为您播报。选择适当的路线，您说说，他走哪儿哪儿堵，您说我他妈上哪儿选去啊？还感谢12号，就那12号，我是翻透了那个12号，还有9号、7号。你说他什么时候播报，什么时候缓慢，什么时候播报，什么时候等待，什么时候播报，什么时候不差？您说说，出租车能干吗？没法干，没法干。 那照你这么一说， 您呐，踏踏实实的告诉您那朋友，怕风吹日晒，怕受苦受累，怕拳打脚踢，又想活出个样来，只有一个活法。 什么？ 别下岗。 老撒此时的心里充满了恐慌，万一自己真的下岗了，能做些什么呢？隔壁的胖姐和钱梦同在一个屋檐下，自然免不了要相互帮助一下，这一来二去关系也就缓和了。于是尽释前嫌，两人决定组成一个演唱组，正筹备着写歌编舞等具体事务。 找你们呀？ 谁呀？ 什么？ 哎 哎 哎呦，沈鹏啊！ 哟， 不是 啊， 你们俩发展够快的啊！ 你说什么呢？啊，这人思想怎么这么肮脏啊？我们俩，一个内屋，一个这屋。哼，你又敲门又摁门铃的，我们知道你找谁呀？记住了啊，以后找我摁门铃，找他敲门。对了，你到底找谁呢？ 钱梦。 真是破坏创作气氛。钱梦。 哎， 我的歌词写好了， 好， 等着你配器呢。 好， 我好编舞。 编舞 啊， 他编舞。 哦，我们俩呀，组织了一个单元演唱团， 啊， 这是我们团长。 团长 啊，主管行政。 那你呢？ 艺术总监呢？ 有演员吗？ 俩，一个团长，一个艺术总监。来来来来， 哎， 怎么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哎， 喝酒。 怎么了？失业了？ 没有。 失恋了？ 说什么呢你？ 那就是失身了。 哎，我这 我看看，看看环 境。笑你哪这么开的？来 来来来。有什么事儿，咱俩是边喝边说， 边说边喝。来， 干 干！ 你拿这是什么？ 泥鳅。 泥鳅干什么？ 吃啊。 生吃啊？ 啊。哎，不是，你这走南闯北的也见过点世面吧？这都没吃过啊？好吃。我告诉你说啊，这泥鳅啊，《本草纲目》上说的啊，是其性寒，其味甘，可以滋阴降火，还可以顺壮阳。吃这个就知道了。来，抓住了。哎，这泥鳅身上又黏又滑呀，啊，你刚一抓它吧，它噌就从你这手指缝里钻出去。你要是再想抓它，它是逮着砖缝就能钻进去啊，钻呢钻呢，哪怕钻的是头破血流啊。人家是为了活命。 对 啊，我就觉得你说这人是不是跟这泥鳅一样啊？啊，哎呀，钻呢钻呢钻。 哎，来 来，咱们喝着 喝着， 咱们把它全干了。 来， 两人边喝边吃，边吃边喝，喝的都有了些醉意。 来来，祝你成功， 祝你幸福。来，还有那， 祝你幸福。 你说咱们这人是不是跟这泥鳅一样啊？泥鳅 为了活命。 没错， 没错， 泥鳅，钱泥鳅，不 是沈泥鳅， 钱泥鳅， 沈泥鳅， 你看我像不像泥鳅啊？你看我，哎，啊，泥鳅， 我也 像泥鳅， 我也像泥鳅啊！哇 前门我不去，上 个 去拒载，拒载了我。 你听不听？ 拒载 我给你唱个，我也 我拒载 了 我。 哎呀， 我没有发票， 哎， 你们别去。 沈鹏啊，沈鹏， 啊， 我老是看你一个人出出进进的啊。早知道你有事， 那天我开车回家，我老婆 啊， 在我停车的这路灯下边洗脚，等我。七年呐，结婚七年头一回呀，啊，啊，我是一打把一停车，多舒坦啊！哪天我不这样？哪天我一打把一停车，把我老婆给撞了。你说 撞了， 拉电线杆子的钢丝知道吧？ 知道知道， 正好钢丝镶进肉里，脊髓挤出来，瘫了。 哎。那你没有带他？ 全国啊，你说说，全国各地啊，全国，全国多大的地方啊？全国各地我全都跑遍了，包括县城啊，我找过蒙古大夫，找过神医，我他妈我什么都找遍了，没救，家呆着。你说啊，我是个人啊，是不是？一个男人， 你呀，啊。还算好，啊，至少还有个女人惦记着嘛。可你说我呢，真是啊，一个人忍受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啊。 对，两个人渴望自由啊。我钱茂，你还好啊？你最起码你还事业有成了是吧？你看我， 事业，有的时候啊， 我都不知道这事业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哪儿都不是我的家呀。 那就是说哪儿又都是你的家。 对，哪儿又都是我的家。我记得第一天到北京的时候，一出火车站往站台外面这么一站，这么多的人呢，啊，那得听多少音乐呀。这下我可以大显身手了。可我突然又觉得他们的脸一个一个都冷冰冰的，我想转身回家 走了。 走走，你还记得找我吗？ 硬着头皮留了下来，租了个平房。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音乐就是我的爱人，我的一切的愿望，一切的心情，一切一切的付出都给了他，他也给了我快乐。可那是真的快乐吗？ 来来来，坐着坐着。你说啊，我差点把这正事都给忘了。你说咱们对面那啊钱雪秋怎么样？ 喝多了吧？啊，人家结婚了。 哎，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事儿，我说的是艺术。 啊，戏曲啊。啊，这我说不好。 哟，人家钱大姐可有想法了，她想把这戏曲啊啊改成歌唱戏歌。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 没错，就是这个， 就这个。 你说啊，要是你钱大姐还有我，咱 还有胖姐， 算上胖姐，咱们组成一乐队，有能唱的，能写的，能唱能跳的，还有我给你们拉场子跑腿去，是不是？ 哎，我们不但可以搞戏歌啊，还可以改编英文歌， 英文歌 那个 rap， 这样上年纪的、年轻的、前卫的、怀旧的，都能喜欢的。 是是是是是，我就觉得吧啊，你说这么多的好事，怎么全让咱们俩给摊上了？ 就是啊， 我就觉得吧，这天哪啊！真蓝， 真蓝， 蓝 蓝呐！ 你们俩不睡觉，还让人陪着？哎，让他睡觉。邻居组合团团长命令你们，现在睡觉，明天早上第一次见组会。 哎哎！ 第二天一早，这个邻居组合演唱组在楼道里就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地开始了排练。 庙里有个老和尚，点灯烧香把佛念，只在上我心堂，为人家庭累个气，一刀枪一根怀枪，和尚那人闻见不错。 来，先生们跟我学啊，做非洲黑人的动作，刚强有力。女士们做草裙舞。哎，我说胖姐啊，我觉得吧，在这个地方应该加俩卧鱼儿。 对，再来一穿的啊。 哎，不用不用不用， 是吧？ 听我的，听团长的，预备，起。 天微笑，花一笑。 大家正练在兴头上，老嫂下班回来。 我不行，我不行，你们练吧，你们练吧啊！哎，老嫂，你们那个工会的会歌我给你写好了， 改天再说吧。你们练，你们练。 哎、老嫂，你先回去啊，我们今天也就回去了。 终于 来，接着练。 让我与你相望，便不相和睦。会上有大枪，你不是。 老嫂回屋，可刚一开门，他就被屋里的景象给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录音机、电视机等值钱的物品都不见了。 来人呐，我们家让人给偷了。 哎呦，谁啊？ 这咋了呀？ 赶快报警，赶快报警。 哎，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怎么搞的？刚才谁来了？ 刚才呀，我好像看见一个人一晃眼就不见了。 喂， 老 嫂，哎，过来，你报警，报警， 全都没了呀！ 报警，报警，三号楼十层姓啥啊？快来，快来，哎哎！ 我的行头啊！ 哎呀，行了，行了，没人要你那花布单子。 你说这挨千刀的，他偷谁家的不行，他又怎么单偷我们家的呀？哎，那你说该偷谁家的呢？都怪你，你早干嘛去了？ 那你干嘛去了？ 排练呢， 是 不是我排练呢？ 排练能当饭吃吗？整天一压压还不够，你还排什么练呢？你还 老嫂，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我过分。 你给我闭嘴！ 你闭嘴！ 你给我滚蛋！ 你滚蛋！ 好啊，你还打骂我？ 打骂你，我还打你呢，老娘！ 老娘！ 哎，你们看啊，好像是从窗户那儿进来的。 哎呀，行了行了，他爱从哪儿进来从哪儿进来，这个家都偷光了才好呢。 他凭什么骂我是老娘们？ 哎呦，你说怎么办？你也甭吵了啊！ 这是干嘛？ 好个混蛋呐、啊！他连我的好酒都给我偷走了。 你 说 活该！ 你说什么？哎，你说什么？都到这时候他还说风凉话。 你没给我 告诉你，钱学秋，他偷了我的，就是偷了你的。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这个家啊！你瞧瞧你花钱买的那些东西，那些连贼都不偷的东西啊，有什么用？你看看，你看。 老撒气愤地指着桌上钱学秋的化妆品。 啊、就这么点玩意儿，35块，我一顿饭吃5块钱盒饭，我能买7盒，10块钱的我也能买3盒半。还有这个啊，这是你买的，也不知道是擦手还是擦脸的，就这么点玩意儿啊，125。5块钱的盒饭我能吃1个月呀，10块钱也能吃10几天呢。你再看看我买的这些东西，哪样你用不上啊？这录音机你用得上用不上啊？丢了，彩电你用得上用不上？没了，人民币你用得上用不上？全让人给偷光了。我还告诉你钱雪秋，往后啊，你再想用，你还用不上了，连我也快下岗了 啊！ 我是还没下岗，可跟下岗了有什么两样？过去工会我手下有10几个人，现在可倒好，就剩下我跟副主席，我们大眼瞪小眼。我从学徒就在这个塑料厂，那时候全厂10个人，只有1片破平房。后来工厂发展了，盖大楼，买汽车，建分厂，建宿舍，日子过得美美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到了这2年，说不行就怎么都不行了。我在这儿干了大半辈子，他们一句话我就没事儿干了。他们说着容易，可是我舍不得这个厂。30多个春去秋来，1万多个白天黑夜，塑料厂有我的血汗，这厂的兴衰连着我的心呐。不论节假日还是公休，我每天都得到厂里来转一圈看一看。可是现在望着这空荡荡的厂房，我这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 儿。老撒，老撒，别喝了，老撒。 学秋啊，我还不老啊，我还不老啊，我身体没灾没病的，你说他们说不用我就不用我了。好好好，不用我，我走，我回家去，我乐得图个清闲。行，咱们就这么办，东西丢了也好，搬下岗也好，我天天的我买个鸟笼子，没事儿啊，我遛鸟去，我遛鸟，我逗蛐蛐，我养花养鱼，我炒菜喝酒打麻将，没地儿带我上大街，我上大街上溜达去，对，我现在就上外边去。凉快凉快， 老撒， 你别管我。 我说老撒， 你就躲开吧你。 老撒，老撒，老撒。 楼上楼下的，楼上楼下的，你们都听着，我们家让人给偷了，我们家让人给偷了，来了10个人呐、啊，10个蒙面大盗，一个人背后一把单刀啊，你们送给我的东西全都让他们给偷走了。 老撒，回去吧。 我也要回家了。我快下岗了。我要回家了。我在塑料厂干了30年呢，1个月600。 老撒，老撒，咱回去好吗？ 回家吧啊。 你是沈鹏吧？ 是。 我没 嘴， 没 嘴，咱回去说，好不好？ 你不相信我在这儿干了30年？ 信啊！ 他还是不信， 还信？ 不信我就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说北京有多少家火葬场，你知道吗？甭害怕，我都知道。哪家火葬场的活忙，哪儿的活闲，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上八宝山那地方人太多，你就是大年初一也得排出2里地去。咱们改个地儿，上郊区怎么样？房山吧，啊，我保证你随到随收啊。我给你当导游啊，哎，从化妆到出炉，我给你7折优惠，怎么样？那地方都是我的关系户。哪年我不得带着人烧他10个8个的？别瞧你是司机，你还没我熟，你信不信？那个地方你不熟。 老汉，你也注意点儿，这都街里街坊的， 是 多丢人呢。 我注意点，我注意什么？有你什么事儿？都别以为你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愿意说。 这家 丑不可外扬。我不行，我得让他们都知道知道。我告诉他们去。 老三， 不是你 是 谁啊？来， 还有老三。 我们工会呀，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工会不是光发电影票啊，我培训轻工，组织职工学习，慰问退休职工。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跟那个女人似的，我劝阻吵架呀，劝阻离婚啊。还有你借过钱吗？你借过衣服吗？你们借过那个大便吗？我大便就是屎啊，我借过吗？ 他们都不知道。 我全都见过，一个职工拉肚子，后边排着10几个人等着，那就为了那么一小条拿去化验，或者有病请病假，结果全都看在眼睛。 姐一盆凉水浇过来，老撒的酒顿时就醒了一半。 老撒， 哎呀，我们家被偷了，我们家全都偷光了。哎呀，我也完了，我过去啊，我要不是老在单位里唱歌，也不会被他们选为工会主席。要是不当工会主席，说不定我现在就是车间主任。哎，你看，现在那些车间主任，他们一个个都当得有滋有味的，就是我这个工会主席，可快下岗了。 老撒，其实我觉得呀，你下岗可能是件好事。 对。树挪死，人挪活嘛。起来。 树挪死，人挪活呀。 老撒，我刚才听你说，你跟大嫂学过。 哎，没错，老撒唱歌棒着。 这样，老撒，你看你搞了这么多年的组织工作哈，哎，要不然让老撒给咱报幕得了。 是，报幕。 报幕。不行。哎，要是让咱们单位的职工知道了，那还不得笑话死我？不行。 要面子，活受罪。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说我一不懂人家技术，二不懂人家操作规程， 可你有组织才能。 对， 这点是我们谁都不具备的。 没错。 是啊， 是吗？ 是啊。 是啊我不行。 哎，行行行，那会儿想回去了。 同志们，那邻居组和演唱组今天上我们这儿来慰问演出来了。 哎呦，我的撒主席，您是做主持人呢还是做政治报告？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简单亲切生动自然 最好啊，再有点性感啊。 哎呦，这我可不行，我还是回家呢。 老撒， 老撒你听我说，你站在这儿了那就是成功了。听许老撒这么主持，那倒是一派呢啊！ 没错， 哎，好，那我就试试。 就这样，老撒也加入了邻居组和演唱组，可他们第一次就出师不利，碰满鼻子灰。 你说老撒得多笨，就这么点动作，让他捯饬半天，不怪他。 哎呀，老撒，没事没事。哎，你们看啊，那个穷的只是叫钱的糟老头子，他以为他开了个歌厅就了不起呢。往后请我们来我们还不来吗？ 一点艺术修养没有再开一歌厅，那不是我开的呢？我说 就是。 不是我说呀，咱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到底得着什么了？ 哎，我倒是不怕浪费时间，我就是听他在那说什么专业的业余的，谁是专业的？我还是国家二级演员。 是啊， 就是我们还是国家二级演员呢。 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他 说什么呀？他我这又拿东西又开车，这油钱谁给啊？你说我不能找工会去了？ 行，总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 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的。 我代表我们全楼层。给所有的出租车朋友们拜年， 向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会工作者拜年了， 向祖国的同龄人拜年了，我们给 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拜年了， 我们给大家拜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面对面，门对门》的录音剪辑，剧中沈鹏由何涛扮演，钱梦由赵巨扮演，钱雪秋由杨婷扮演，老撒由杨乃煌扮演，杜卫宁由洪流扮演。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在这群普通人当中找到了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辣酸甜，体会他们的辛酸与快乐呢？好了，朋友们，这次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会。 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